蜜，亲爱的，甜蜜的，总之呢是让你在苦涩的生活里，或者是感觉到人生不如意的时候，这些美好的东西，这些美好的人物，都会让你立刻想吃的糖一样的甜蜜。同时在今天晚上你也会看到很多的南瓜，很多的星星点点。总之呢，我觉得每一个节日大概都是为平淡的生活来一次滤镜，美颜一下，漂亮一点吧。所以呢，也不用计较到底是哎呀什么外国人的节日，我们中国人的节日无所谓啦，小朋友开心就好，我们配合他，配合他们，或者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观察，去感受就好了。在这个日子当中，十月最后一天的晚上，如果你也想送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要送出的祝福呢，是一位过生日的朋友，他想听到的生日歌曲。这位 blue blue 朋友生日快乐。同为天蝎，我知道你应该很爱过生日，同时也很注重情谊，所以就把这首在点歌节目当中播放过很多遍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送给你，生日快乐。 这一刻你回来陪我，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缘分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生日快乐。这一天你总会记得， 这一天你总会记得， 这一刻你会来陪我， 这一刻你会来陪我， 午夜的时候听到你为我点的歌，生日快乐，心情在今天好一点，想念在今夜多一些，真的很感动，谢谢你陪我一起过，我很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不经意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这一首情歌，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和我，蜡烛点亮了，眼泛泪光了，在意的是你轻易的感动，陪我唱着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这快乐也有你陪我，蛋糕分给你，祝福送给我，温馨的时刻会在心里记得，陪我唱着一首情歌，生日快乐。一首 情歌，生日快乐。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过。 如果我不说今天是2018年10月31号，大概在这十年当中的很多个夜晚，听到这首歌的那一刻，都是觉得满满的心中很知足很幸福，就是有老友有家人有爱自己的人。在生日这一天本来就是容易感慨万千的，而这首歌也十岁了，在这十年之间，也许你的生活里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但是在广播的这一端，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的回来。雪娇儿朋友终于把你盼回来了，他说我几年都没有听过广播了，今天突然想听，一打开你依然在，这感觉真好。我点播一首歌吧，失业单身的我，明天就生日了，不知道哪一首歌适合现在的我，你帮我选一首吧，就当迷茫的我还有远方的你陪伴着真好。满满的正能量，说好的去哪里了，而且天蝎是打不倒的，所有的这个失恋的人当中，我就从来没有见过比天蝎更勇敢反弹更强的，所以你还能够此时此刻听广播留下你的心情，我觉得已经是开始变好的迹象了。我为你带来这样的一首歌吧，叫做阳光下的我们。天蝎女生日快乐，我相信这都是暂时的，是老天给我们的一些特殊的考验，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所以呢，在阳光下多吸满一些正能量。 阳光下的我们穿着布鞋，戴耳机随节奏，大步向前，牛仔裤仿佛是在对我们说，你别太在乎，可又是谁夺走了我们最初的善良又爱彼此信任尊重，我不要你的嘲讽冷漠刻薄，我要你的温度，我有我的态度，但也绝不失去我的风度，别告诉我你不心痛，在每个带刺的字的背后，有一个故事 是的，在阳光下晒干不足为奇的那些眼泪烦恼，在这个世界上真的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其他的东西都可以慢慢来，还有时间，但一旦没有了可以去拥有可以去创造的这个生命的话，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下面这首歌呢，带给开车回家路上特意停下来想听歌的一位朋友，他想送出的是来自那英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 这首歌，看到了随心所欲 TITI 这位听友，他也很想听那英的歌曲，他说最近都在跑医院，真的是很累，想安静的听一首空旷的歌。那这首歌呢，是你之前的有一位小姐姐她点播的《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

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展览资讯。以金融开放、金融改革、金融创新为主题的第14届北京国际金融博览会明天将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展会有150多家金融机构联手展示金融风险防范、金融服务国家战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普惠金融、智慧金融等方面的创新成果，同时也将展示智能终端、生物识别、机器人、云上银行、高科技支付等金融科技，还有投资专家、股市名家为投资者答疑解惑，在危机中寻找投资机会。本届展会为期4天。据了解，北京金博会创办于2005年，已经成功举办13届，被誉为中国金融创新风向标。再来关注11月9号到12号，一年一度的小文博会2018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将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观众可以通过现场登记的方式免费领取门票入场。80多户国内外参展商将在现场展卖各自的看家宝。本届博览会的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就是故事的主角之一。这条穿越千年的活化石将流进展厅，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6省市收藏家协会将悉数到场。运河边的藏家们将携带各具特色的古玩艺术品进行展销展览。另外，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惠民拍卖会和京津冀知名画家作品联展，主办方还将邀请知名专家举行免费讲座和鉴定活动。据介绍，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作为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累计客流量达32.1万人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在2018年10月最后一个晚上来到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是《大花喵与大脸猫》，你们将会听到的歌曲。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海枯石烂，希望他能够听到。好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哈，希望能够把这首歌带给他，让他体会到你对他的思念和那种美好。其他的小伙伴也是一样，如果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这个晚上可以把十月的各种情绪、各种祝福都涵盖其中。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海枯石烂》。 这几天你在哪个城市，天气一定晴朗，因为你就是个太阳。有空想念我的话，就上线来说晚安，让梦里星光灿烂。别再担心了什么呢，别把我宠坏， 几天没有你在，当然有些平淡孤单，但我感谢这孤单，让我更加确定你是我缺少的那一半，完成我的那一半。不怕明天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每天看见你笑脸我就心安，不管外面的世界想变成怎样，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小天堂。哦，我有你放在心上，生命就有了重量，风那也不会飘荡。一起看海枯石烂，一起等地老天荒。 熬了一天之后，听听这样的声音，真的会觉得很暖很踏实。不管这个世界有多少难过的消息，不管周遭又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你的小世界里一切都还好，你还能够有勇气去拥抱这一切，这一切也都稳稳地在你的生活中，这样就很好了。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嘿呀好气啊零幺，他想听到的告白气球，希望自己早日有另一半。 在那班转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真爱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痕迹。亲爱的，别任性，你 拥有你就拥有 这首歌呢，同时也是眉清目秀张这位听友马上周日就要相亲，想为自己鼓励打气点播的这首《告白气球》，祝福你能够遇到心想事成的自己。下面这首歌呢，是来帮助听友石贝轩空荡荡要点播的，他想点播一首《往后余生》，送给我还没有下班的男朋友，希望往后余生岁月静好。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是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有你， 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明也是你，融化是你，所知也是你。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会被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冬雪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 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这里是爱的更久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也谢谢很多听友，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北京乐广播。下面这首歌呢，就送给鱼耳朵25629，他说我今天打车，让司机师傅调到974，说我晚上都听这个的。司机师傅调过来台对我说，那你点一首小幸运好吗？好啊，送给新的听众。 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最响亮。 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真的听到这首歌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幸运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只是有时候我们要的太多了，那些小幸运都被我们忽略掉了。愿我们都能够继续把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放在手心，自由而丰盈的去爱，忘我